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转头翻嚟要问问阿老人月先，你对住啲后生仔系咪想死咧？你爱唔爱惜我哋嘅年轻人咧？ 咁讲啊，嗰、那个水平太低咧、就心痛啦。 有如咩咧？ 嗱，好简单，即系尤其是譬如 中大嗰篇嘢咁先算啦、我就冇仔细睇。 你越睇越血压越高。 你睇少少，即系我好 casual 咁样睇，即系好好随便咁睇，已经发觉不停咁样自相矛盾。 例如咧？ 我唔记得个内容，我真系唔记得个内容。 唔想记得个内容， 即系唔想记得个内容。无论系，因为文字就最明显嘅，你写低咗啊嘛。你写低咗咧， 你可以重复咁睇，睇翻佢前文后理。 你就可以睇翻佢前文后理，佢究竟系咪所谓 consistent 系嘛？啲嘢有冇道理？咁你睇文字最好噶啦，最容易睇到佢錯。咁我記得咧喺我哋個群組裏面咧，咁有位朋友就寫咗可恥咁樣。咁我覺得咧又唔好用呢。 讀中大嘅， 係啊，佢係中大，佢係中大，佢係中大。咁我其實本來我想寫叫佢來捉支拉咩，我都冇寫到。我覺得用可恥嗰兩個字咧，又好似過分咗少少。即係好似我諗都有啲同學咧。就未諗得咁清楚，或者冇分析得咁清楚咧，係認同嗰份嘢嘅。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話寫嗰班人啊，而係有啲中大嘅同學喺度讀緊書嘅，佢會睇咗嗰篇嘢 ，like 咗 ，share 咗 ，like 咗 ，share 咗，或者佢自己都冇去好深究呢篇嘢，或者佢同人討論過，佢就已經 like 咗 share 咗。咁如果你話嗰啲 like 咗 share 咗嘅同學都係可恥咧？我覺得有少少好似即係正如阿昌昌所講係苛責咗一啲。 我最擔心唔係因為佢哋因為唔了解，而係好似你咁講 like and share， 而係佢哋根本就係即係知道嗰個事情嗰個是非對錯係點樣樣 嘅。當然有一部分係咁 係，因為我覺得至少係主事者嗰班人。 唔係我針對嘅係。大班嘅同學，而唔係寫嗰篇嘢登出嚟嘅人。 唔係，因為你要明白，即係而家所謂即係本土派喺即係年輕人心目中嗰個方向咧。阿土伯其實上個禮拜五喺大軍訓入面咧就話：，有啲年輕人即係啲邏輯唔通啊！邊個主要矛盾，邊個次要矛盾都搞唔清楚。其實唔係喺我嘅理解入邊，佢哋好清楚邊個係主要敵人，邊個次要敵人。個主要敵人就係泛民啊嘛。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我觉得这些是少数人来的。 是所以即总之就说你 blame, 你这三十年来这二十年回归二十年即是八国计埋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三十几年香港人没有民主香港人没得独立都好都是这一班即是泛民的 军。左交。 是啦左交卖港。所以取代他们是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是主要矛盾来的。而 make up, 即任何的理由是去consolidate 啲人咧，系去将个矛头指向泛民咧，呢个就系佢哋嘅主要矛盾。所以呢班人佢哋嘅操作，尤其是一直以嚟咧，喺由退联开始，你或者选学生会咧，嗰个选举操作，你系见到咁样样嘅。佢哋揾啲咩理由系去即系去指责泛民咧？嗰啲理由系全部唔重要嘅，系。最紧要就系你首先支持我，我攞到个票，我攞到个位，好似你咁讲啦。我总之我有个位置咧，我就可以利用个位置咧，系可以去即系实现我嘅政治 agenda 啊嘛，系。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我觉得阿土亦都系阿土伯琴日爱惜年轻人嘅地方，就系点解唔同佢讲六四啊？因为你要即系凿穿佢哋嗰种政治嘅不老实啊。 唔系啊，咁好简单啫嘛，即系你咪就问翻佢。 你退聯，你拉咗啲人落嚟之後，你自己跟住嗰年或者嗰兩年做咗啲乜嘢？ 佢真係佢可以好坦白咁話俾你聽，我冇啊！浸大咪就係何阿土話齋咁搞足球比賽派人套咁咯。 我真係淨係做過嗰啲嘢啫嘛，我係冇其他嘢做過。咁唔得咩？佢係話俾你聽， 咁唔得咩？羅仁月，佢係用呢個態度去面對住你啊！而家講緊嘅唔係一般而家見到翻緊大學嗰啲新生學子嗰啲小朋友，而家講緊上咗位、上咗裝嗰班人啊！即係我覺得荒謬嘅係，喂， 唔係咁嗰班人就要嚴厲咁駁斥佢啦。但係我覺得就唔好所謂。A 年嚟咗大部分， 呢個就係個困局嚟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屌柒嗰班學生會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出份聲明本身，亦我唔知道有心定無意咧，但係客觀效果咧係幫助到佢哋再鞏固翻自己。嗱，係咩？啲大人所謂嘅主流社會啲泛民又嚟攻擊我哋啦！我哋四面樹敵，八面威風，係咪？我哋俾人壓迫嘅一群，我哋俾人，我哋俾泛民呢個追擊嘅一群，講少少嘢自己所想嘅時候咧，就俾人話到大逆不道啦，係咪先咁樣？佢哋即係就呢種情緒，大家要明白。本土政治最紧要，本土派入边过往咁多年入边最能够系所谓形成个气势，就系靠一个政治情绪嘅动员。 唔系呢个系网上嘅，我估即系如果你实际上问翻大部分嘅同学， 所以我要问翻你一个问题。阿罗仁月，你有几耐冇翻我港大行过咧？ 咁又唔系好耐嘅。 你可能真系翻得比较。近 即系我唔系，我会听下音乐啊，我会翻去，因为你位财神啊踎喺港大嘛，咁我哋久唔久又会即系见下面咁样。 康 U 我唔知，但系咧我同我老婆咧，其实久唔久我唔系读科大啊，但系我老婆好多朋友读科大，佢自己都读科大。我系翻到去会见到好多公用嘅地方，系讲紧。冇议题嘅，即系唔会突然间梁振英做咗乜嘢，所以我哋要宣示我哋香港人呢个本土嘅身份。于是我要喺公共地方做啲咩横额标语，写啲咩大字报，纯粹系一个 weekend 一个礼拜六嘅晏昼，你会见到喺科大入边喺啲公共嘅地方系有横额标语，系成条石屎度写咗个标语喺度，就系讲俾人听我哋科大同学有几咁本土，即系嗰啲气氛嗰啲氛围，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好快咁明白到，亦都好坦白讲，你头先讲嗰样嘢，可能大家只系将个眼光。局限咗喺大家而家网上 Facebook 见到嘅情况，即系我好坦白话俾大家听，嗰件事我哋可能喺网上边睇到最激嘅一群，但系好坦白讲，有啲喺我哋圈子以外嘅人，唔喺我哋 Facebook 嘅 network 里边嘅人，其实佢哋有同一个谂法，就系觉得呢啲本土嘅同学有几咁走在时代嘅尖端，你明唔明？即系佢觉得而家体现紧个香港人嘅身份系重要过你隔篱屋火烛嘅，你明唔明啊？但是你说是不是整个大学八九成人是这样想呢？这个绝对不是个事实。第一你要计算现在香港大学，香港里面每一间大学有多少大陆来的学生啦，不要计研究院的个很高的 percentage 啦。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就算是一些香港本地的学生，你觉得他们真的这么多看新闻吗？有好多真係新聞都唔睇 嘅。不過講開又講，你話科大咧，我覺得科大特別少少，因為科大喺我個年代甚至再早前嘅年代咧，佢都好似唔係學聯嘅成員嚟嘅，即係都係，而且佢你知佢即係 engineering 嗰啲科目多咧，其實都係比較真係 apolitical 嘅，唔係太過政治化嘅，一直以嚟個傳統，好似啊個印象 中。邊啲科目比較 political 多啲咧？即係正。系中大啦，所以 系啦，专出左交啊，岭南啊，咁呢啲嘢系， 咁系，但即刻弹起欧乐轩嘅样。 但系你提到呢个问题咧，就系其实我觉得就去到呢一刻，其实我琴日或者前日，即系睇到中大学生会个声明嚟讲咧，系我都即刻即系做咗集匪讯，我都加条 bonus track 就讲，唔系佢哋讲呢班人讲嘢，讲啲嘢几咁。即系无赖或者系几个唔合逻辑咧，个问题都未必系最紧要啊。而最紧要嘅就系去翻最初嘅问题。第一，点解呢班人上到庄先？佢哋真系经过，至少系真系经过投票。你中大 名地翻嚟， 你中大嘅规模咁大嘅校园，咁多个学生，佢至少都系要过一个即系合呢一个所谓嘅有效票数门槛，都要成千几票，因为一个区甚至比某啲区议会嘅区系大嘅一个选举嚟嘅系。佢真係有千幾人投票去俾佢支持。第二樣嘢，點解到依一家係仍然係只係中大嘅老鬼係去聯署直接係面對呢份聲明咧，有個咁強烈嘅反應嘅？嗱，戴頭盔先， 我好清楚知道中大学生部去维园做咗六四特辑，系个论调系完全同中大学生会嘅声明唔同嘅。第一， 做到好添。 第二，你亦都新闻亦都见到，即系中大社工嗰边咧，其实都系中大校园咧挂晒有关六四嘅 banner， 即系吓妈妈我，但我吃不下，我们不干谁干。有啲个别嘅即系系嘅系会，例如正正系啱啱讲到啦。那個六四的聲明呢仍然是即是 so call 即是傳統啦，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的那個立場來的。但是我想講真是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國家，我都是這樣看，有什麼學生就有什麼學生會的。喂，當年港大陳恩樂一講嘢嘅時候，嗰陣時候我記得係陳巧文帶頭嘅，但係咪陳巧文都唔重要。總之、 你係望到女嘅啫，不過 罷免。咁佢又唔係特別好忙，我同佢做過節目嘅網台，其實係即係邀請過佢上嚟訪問佢嘅，係啊。咁anyway， 咁但係即係即刻做一個罷免陳恩樂嘅公投，跟住再整一個係啦，係咪支持即係繼續平反六四六四廿週年嘅時候，亦都係全部人去公投嘅，就做呢樣嘢嘅時候，但係現役嘅學生。有冇針對即係中大一份聲明有一個好強烈表達，即係中大不代表我嘅反應咧？即係好似我琴日喺 Facebook 度寫啦，係喂，你如果唔係現役嘅學生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唔關喂真係我哋做外人嘅幫唔到你嘅喎，你係要自己今日，而且今日啱啱今朝早係喺即係佢同張秀賢上呢、這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上商台嘅時候，亦都。堂而皇之咁讲啦，系咪？你唔满意份声明，你咪罢免我咯，吹咩咁样？佢冇讲吹咩，系我加上去，但系个意思非常之明显啦。咁即系嗱，我又知道中大咧，嗱有头先讲港大罢免个例子，咁其实系嘅，即系中大罢免嗰个门槛或者启动个机制咧，我所理解咧都系有啲唔同嘅，可能难度系会高啲嘅，但系有好多方法系去表达不满嘅，包括我琴日喺 Facebook 度吹水喺度讲就话，喂，你不如唔同意中大学生会呢一份声明。嘅一啲屬會學生會嘅屬會，喂，講要求脱離中大學生會獨立啊！我覺得呢樣嘢好有趣喎。如果有人肯，即係夠膽肯提出嚟嘅時候，阿黃世澤、阿世澤兄咧，即係作為中大嘅校友咧，就嚟到話我即係唔識中大嘅體制嚇，唔好亂我噏咁樣。咁當然我真係尊重佢咧，因為我唔係真係唔係中大人啊嘛，係咪先？係咪先？我咪俾佢叫請佢，即係邀請佢，即係指教一下咯，係咪？因為即係中大學生會嘅幹事會同埋其他屬會咧，係冇直接嘅統合嘅關係嘅。不過，但係我亦都講翻清楚個建議、就是，就係喂，呢個係一個表態嚟噶嘛，係咪先？你咁主張即係獨立嚇、決命運自決，係咪？我哋自己嘅事自己做，喂，咁应该支持其他 學。我教主嘅讲法咧，就系将你嘅动议咧，就写入历史嘅史册，后边嘅人咧就会判断你做嘅嘢系啱定错噶啦。 啊，最好就系你其他学生会搞独立嘅话，你应该支持噶嘛，系咪先？我睇下你系咪中大学生会系咪一个大台？中大学生会系咪统派？系咪其他学生其他学生会属会独立？你就唔捻俾嘅。哦，如果你话我俾好开放嘅，咁你大家咪独立咯，咁得。仲好添啦，其他學會進一步要求你以後中大學生會出聲明咧，唔該講到明，就係下面一句：以上聲明不代表中大其他屬會及其他學生的立場，只代表中大學生會及現役附屬於中大學生會的屬會之立場。你最好就 make 一個 disclaimer， 我而家就要依樣嘢。你一係你就同我講，你學生會嘅統派，我係學界嘅，喺學校學院入邊嘅大台嚟嘅，我唔俾你統一嘅，係咪？咁我就睇下你用呢個講法嘅時候點樣繼續爭取香港獨立。如果唔係嘅話，唔該你又出聲明，你又落個 discriminer。 講翻中大嗰篇嘢咧，其實頭先阿路人月講得好啱嘅，即係嗰篇嘢自相矛盾。但係有幾多個人諗到最先嘅自我矛盾咧？就其實喺嗰個標題度體現咗出嚟嘅。你如果邊個冇睇過呢一篇嘢嘅時候咧，你可以上網喺 Facebook search 一下，睇下邊度睇到。其實成篇嘢佢講開頭嗰段係講緊就係話。佢都覺得佢尊重去悼念六四晚會嘅人，好似話俾你聽，佢係企喺中間，兩邊都覺得冇乜所謂，無可無不可咁。但我想問一個 fundamental 嘅問題：如果你基本上覺得一件事你係無可無不可嘅時候，你基本上腦裏面有兩種立場，一就係你去呢個六四悼念嘅立場，有啲乜嘢支持你去呢？你去會為香港嘅社會做咗啲咩嘢呢？另外一方面立場就係你唔去嘅時候，香港有咩得益？但你会睇到成篇文嘅方向就系一味喺度 sell， 你去呢个晚会系冇作为嘅。话俾你听，咁多年悼念咗咁多嘢，有咁多人入过维园，系咪有助争取民主咧？呢一样嘢系冇立竿见影嘅效果啊嘛。佢而家就系话俾你听， 而家两边都，我你去啊得，唔去啦。不过咧，我哋学生会嘅立场系咁。而家你姓欧，你个欧字号，你敢唔敢话俾人听？你喺呢件事上边系冇立场嘅？你切咗条蕉都唔会咁讲啦，系嘛？你摆到明话话俾你听，我而家就系唔中意去嘅人。我而家口讲话俾你听，我尊重，因为我而家挂住学生会嘅排头，我道理上要咁样写。问题成篇文章我写咁多嘢，就话俾你听，你去嘅人根本就系同教主同一个鼻孔出气，就话俾你听，你系维稳派嚟嘅嗰班人，你系消耗紧民气啊！你去悼念，根本就为共产党面上贴金。 唔系，你有冇睇过咧？阿叶一枝啊，我。在 Facebook 嗰度写咧，佢就逐段逐段咧系回应呢个中大学生会嘅一篇声明。其中一段咧，我觉得好搞笑，佢就话，因为其中一段就话呢个六四嘅晚会咧，系霸占咗香港人对于即系本土历史嘅记忆，即系爱国民主，去爱中国，以中国人身份做呢样嘢咧，就令到即系香港人要霸占咗即系本土历史嘅记忆。我哋本土历史咧，应该系要关怀一啲即系我哋香港本地发生嘅嘢，即系例如呢、這个即系1941年香港保卫战啊。六七暴动啊，同埋九七回归呢啲咁嘅嘢，咁啊叶一枝 冇一样嘢，冇一样嘢同大陆冇关噶啦。 嗱，最好笑，阿叶一枝就咁写咧，就话喂，其实咧你个脑系咩构造啊？你咪得一条 RAM 嘅咋？你个脑系，你去咗1064，跟住咧你就冇咗其他香港其他发生嘅事嘅回忆，就好似咧你去拜山咁样，你见住个祖坟，见住阿爷阿嫲嘅时候咧，你唔记得后面再生个老豆老母系边间过嚟嘅？系咪咁样样嘅咧？系咁啊，即系佢嘅通系讲到就系话，因为你系即系成日攞住呢样嘢嚟做，吓哪怕一日都嫌多，因为琴日呢个好似系琴日阿浸大讲嘅，系，但系其实个意思都一样啦。你做嗰 个论点咧，系李卓人同蔡昌讲嘅， 攞一日出嚟啫，系咪先？跟住佢就反驳啊嘛，攞一日都嫌多啊嘛，系。喂，如果咁样样嘅话，你攞一日去悼念六四，你都阻碍咗香港嘅民主进程。嗱，呢个逻辑就系我哋无限放大，佢就话，如果你做所有嘅嘢系。都唔系同香港本位出发嘅话咧，你做一日都要唔多。你所有中大嗰啲兴趣学会，即系捉棋啊，吓、啊，即系睇波啊嗰啲嘢，全部都应该，即系应该屌柒佢哋出个声明。尤其是应该出翻个声明咧，屌柒啲慢狗，即系啲慢狗有一年租架开篷巴士，吓、啊，跟住咧就 关我事， 就巡回港九新界，喺巴士上边，因为呢个慢狗最后一次捧杯联赛一个冠军嘅时候，咁啊攞喺香港嘅球迷就攞住只充气奖杯喺巴士顶嗰度啊 United 咁嘅样，喺香港嗌咗成日，喂呢样嘢你系嫌一日都嫌多啊？万次斯特发生嘅事同本土有乜捻嘢关系啊？喂，点解你唔会屌柒啲慢狗啊？系咪先？喂，任何嘢，喂，就算系兴趣都好，哇，我个兴趣系中意去六四，即系点下蜡烛噶。可能我唔系即系好似我咁样，其实我嚟我去六四，琴晚我真系唔知道台上面系发生紧啲咩事啊！我要睇翻新闻先知道上面啲人讲我啲乜嘢。点解咧？因为我去六四就系即系见朋友，撞翻啲朋友，行出行入，即系接翻啲朋友。啊，你喺边度啊？见你一面啦，咁样样腾来腾去嘅，只不过系我都唔系啦，好捻理过即系六四嗰晚即系发生过啲咩事啊？喺维园台上面嘅，喂，我都系兴趣嚟嘅啫。其实坦白讲系，喂，你如果有啲兴趣，你做一啲唔系即系保卫香港民族，唔系争取香港独立嘅时候，你都要屌柒嘅话，咁样样，咁就你好多声明都要写喎，系。而最好笑嘅就系你写一篇声明系去屌人唔去六四嘅时候，你用嗰篇写声明去屌柒人唔去六四嗰啲时间，本身就系唔系用喺复兴香港民族、保护香港本土嘅层次上边啊嘛。所以呢篇声明，嗱，一系你逐篇逐篇声明咁写。用翻你嗰个语理分析系咪先？你呢、這个棋艺学会，你一即系一日捉棋都要唔多嘅。因为睇个欧联决赛，你用一晚时间都要唔多嘅。你所有时间唔捻，即系唔应请你全捻部都摆落去，系喺个建立香港建国运动上边嘅系。 嗱，又即系翻翻嚟正经啦，严肃啲啦。即系其实我睇到有人支持呢个论点，又或者有啲大学生咁谂，悼念六四是无助那件事的本身，你怎样追求民主，又或者要求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所谓叫平反六四是没有意思的。其实我在近这几年就越来越看到一个风气，就是当然是教主带领我们先有这种风气，就是我们要求一种即是招种树晚界版听日就有木用那种心态。即是我们要明白，即系我唔识点样批评呢一样嘢，但系我年纪即系唔再系四年前嗰个我会明白一样嘢，有好多嘢唔系你而家做，听日就有成果， 有好多嘢唔係而家做后日就有成果。有好多嘢其实我唔知廿年之后有冇成果，问题就係话呢一刻你做唔做。即係好坦白，你问我一句剛才中场嘅时候我攞汽水。我话俾你听，对上嗰次我飲红色可乐呢，可能係唔知几多个月之前。即係基本上我一个人係第一，我哋飲少咗好多汽水。結咗婚之後，零舍係注重身體健康。我話俾你聽，我而家食緊咩 supplement 咧？有魚油丸，跟住血壓藥，跟住即係總之係食得嘅 supplement， 我都諗下，我自己有冇需要？有需要我都自己食。個問題就係話，你同我講呢啲 supplement 唔一定可以幫到你健康，即係唔一定你食咗呢啲嘢會長命百歲。問題就係話，我會問自己，如果我食咗呢啲嘢，係咪有大啲嘅機會？我健康会好啲呢？又或者啲肥嘅食物食少啲，高糖嘅食物食少啲，会唔会对自己健康好啲呢？即係我都会问自己，咁不如唔知係咪 100% 担保嘅，唔食烟都唔一定冇鼻咽癌啊肺癌嗰啲嘢㗎喎。不过我就係选择唔食烟，唔係我鍾唔鍾意食嘅问题，而係话每一样嘢有机会可以令到我身体健康啲嘅，长命百岁嘅，对呢个社会嘅负担少啲嘅，我都盡量尝试下去自己做。即係咁啫。 咩讲完未？ 未。 冇错。 基本上我係一个俾得起电费嘅人啦。问题就係话冬天嘅电费我应该俾过晒我所有嘅朋友睇。冬天嘅电费我一张电费单加咗300多元嘅啫。即係讲緊我唔係唔返呢个屋企呀。即係當然就係有啲人可能話喂唔係我都用好少電喎，唔係話我自己俾唔俾得起電費嘅問題，而係我會覺得應用則用，即係當你夜晚瞓唔著覺嘅時候，你冇辦法，你一定要開冷氣。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可以開少啲冷氣，例如個電即係例如冷氣唔好開咁凍啦，可能開風扇加冷氣啦，可能你有啲時候就可能開半個鐘頭冷氣，就開三個鐘頭風扇啦。你有好多方法慳到電嘅，慳電嘅意思唔係要慳錢，而係希望你第時你嘅仔女，又或者你嘅朋友嘅仔女，你屋企人有个好啲嘅地球，令到佢住得舒服一啲。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冇人写包单话俾我听，我做咗 A 个 consequence 一定系咁样样。问题就系我觉得我系一个负责任嘅世界公民，我就会选择去做，而唔系瞓着觉都谂下点样同呢班咁嘅死左交、死泛民喺度切割，就话俾你听我同大陆冇关系，大陆点样火烛就唔关我事，最紧要我自己走得甩。唔好意思，你间屋咧就喺正火烛嘅现场灾场隔离。你话俾我听，你走得甩，唔好意思，你间屋已经烧烂咗啦。系你个心会唔会第一件事就谂住扑出嚟话俾人听？我同隔篱嗰家人冇关系噶，最紧要啲火就唔好烧到我，我就好噶啦。隔篱姓乜咧？我唔知噶，我唔理噶。即系呢啲嘢，对于我哋老一辈嘅人嚟讲，唔好意思啊，老人院，我都觉得自己老。我就四个字，即系呢啲就系不负责任。话俾你听。所有国家自扫门前雪呢啲说话太过老土啦，我就话俾你听，人哋死人哋贱，最紧要自己唔好即系惹到自己所有嘢，系咪咁样叫本土咧？即系我唔明咯，昌。 回应翻你嗰个问题，今年我特别写呢篇文章嘅时候，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少人去强调嘅，就系咧你讲紧个即时嘅效果系嘛？你会唔会即时？有一个效果，即系令到共产党倒台咧，咁样吓念力系咪先？呢个效果系冇，但系咧每年六月四日咧，其实系有一个即时嘅效果嘅。如果你六月四日你 冷气机唔好坏，冷气机 如果你计你对比翻咁多年嚟，系啦，每年嘅六月四日咧，就系共产党收声嘅时候，全世界全天候365日或者闰年多一日嘅时候，都系得每年嘅六月四日咧，你见到趾高气扬，即系好捻嚣张嘅共产党咧，嗰日系会收声。你唔利用佢嗰日收声嘅机会，你屌柒佢？你平时你唔系好捻憎即啲共产党啊嗰啲，或者啲强国人民啊、蝗虫啊、恩主心态咁样，我冇钱啊！如果我唔系俾钱你使咁样，你饿死咗好捻耐，你唔系好憎嗰啲人嘅咩？你啲本土思想系咪先？喂，你就系嗰日。你呢啲咁嘅人咧，全部系唔敢出声嘅。你试下问佢：，你今日去边啊？今日有冇上微博啊？ 系六四系微博都唔准发，今天都系一个禁忌。 咪就系咯，李克勤都问啊，系咪先？因为李克勤已经几一功啊？吓，大家唔好笑 佢。宋伟勤 系啦，大家唔好成日笑佢。 佢万九都要赞佢啊嘛，所以 系咪？即系呢样嘢，你试下，你见到啲大陆人，即系如果你系有即系忍唔住喺街度见到大陆人同佢嗌交嘅时候，佢当啲大陆人话咩？我冇有钱，唔系我哋使钱，你饿死好耐嘅时候啊！你即刻讲。 唔系我哋六四你死得早耐啦，系咪？ 唔系啊，我试过有人打嚟叫我去入境处攞包裹啊。六四有冇死过人？佢同我广东广西讲六四有冇死过人？佢系自己收线嘅。哇！你咁嚣张嘅大国人民，一听到六四两个字都突然间结尾而逃啊！喂，呢啲嘢六四嘅威力咪喺呢度咯。真係顯示到一個人嘅良知，究竟你覺唔覺得呢樣嘢係一樣禁忌？如果你香港人都覺得呢一樣嘢係一樣禁忌，做咗係冇意思嘅話，得，你只要剪咗張香港身份證翻大陸住，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